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好，歡迎大家咧就翻到嚟啊！今個禮拜嘅浩浩雙雙嚇，咁啊，我同阿 Jeffy 咧就喺度咧同大家咧係講緊亞美尼亞呢個國家嚇， 原來非常吸引啊！呢個 好吸引嘅真係。嗱，我又拆開少少咧，講真，我對亞美尼亞呢個國家嗰個認識咧，其實係細細個咧已經有一啲好模糊嘅認識。咁啊，其中咧都係主要來自一啲荷里活電影嘅。咁當然呢啲電影咧，大家相信都未睇過噶啦嚇，特別係 Jeffy 直情未出世啦嗰陣時啦。其實有一套咧。就我媽咪都好鍾意㗎即係佢其實鍾意睇西片㗎，我細細個嗰陣時因為冇乜娛樂呢，我爹哋呢就好鍾意，即係一放工時間周末啦，就帶我哋一家大細呢就去戲院睇戲㗎，咁都係最好嘅娛樂嚟㗎嗰陣時，因為電視亦都未咁普及，咁但係佢睇呢就多數睇西片嘅，而且亦都多數鍾意睇古裝嘅，多數啲神怪片啊，或者係嗰啲古代嘅羅馬打鬥啊咁樣嘅嘢，咁所以我好細個就知道嗰啲咩羅馬嘅鬥獸場啊、競技場啊嗰啲係咪咁啊。咁但係呢當時睇一個係古希臘嘅神話故事呢，就叫 Jason and the Argonauts。所以我好早就知道，因為呢套戲係幾時呢，係1963年。咁樣呢 ,Jason and the Argonauts 呢，如果大家稍微熟悉古希臘嘅神話呢，可能都聽過，就係講 Jason 呢這個古代的英雄呢，就是去即是建造一架船，就叫 Argo,A-R-G-O。咁船上面嘅眾英雄呢，其實真係好多英雄啊，粒粒都係巨星嚟㗎，即係古希臘入面嗰啲神啊人啊咁樣呢。咁就係做咗佢個水手啊，即係船員呢，就然後遠赴即係好偏遠嘅地方去搵咩，就搵金羊皮或者金羊毛啦，我哋一般叫做 The Golden Fleece。所以叫 Jason and the Golden Fleece， 即係嗰個咁樣嘅金羊毛呢 ，suppose 呢就係有一個起死回生嘅功效嘅，即係人死咗你冚上去呢，佢都變得返生，你咪犀唔犀利呀？咁所以呢個 Golden Fleece 就好多人都想搵㗎。咁但係原來講佢呢個故事呢，當然中間好精彩啦，以1963年嚟講，根本唔好話嗰陣時間完全梗係冇電腦特技啦，但係佢入面嘅特技呢係鬼斧神工，嘩，真係精彩到不得了㗎。所以大家呢一定有機會都要找這套1963年的 Jason and the Argonauts。 那在香港上映的時候呢，我上過維基去看一看，嘩，那個中文譯名，我去英文又按中文，不用說當然是那些大陸譯的啦，嘩，噁心到什麼，我都不記得叫什麼名字。但香港就正了，香港那個我 當年的上映的譯名叫做神將復星神將復星， 星 即雖然你說是幾俗，但大陸那個更得人驚，因為大陸那個當然是 很近年才作出去的啦，是吧？咁但係呢就入面呢係好多呢啲好精彩嘅特技啦，但係我最關心嘅就係話，原來講阿 Jason 同呢班英雄嘅一眾英雄去到嘅地方呢，原來嗰個金羊毛呢係喺呢個國家，就係亞美尼亞啦，咁樣呢我當然細細個睇嗰陣時係冇懷疑啦，但係我因為大個呢，我係懷舊呢，我係買返隻 DVD 嚟去翻睇嘅，翻睇我先察覺，原來因為佢哋叫亞美尼亞，而亞美尼亞嗰度呢嗰啲人呢，佢梗係呢就即係嗰套電影你知道啦，梗係覺得希臘嗰啲其實佢哋即係東西方好得意嘅，西方人嘅東西方係咁分㗎嘛，即係希臘呢其實就僅僅係屬於西方啦，就過咗希臘向東呢，其實佢就已經叫東方人啦，而東方人呢通常呢都係描繪到呢係奸嘅，同埋好呢個陰險啊、暗暗沉沉啊咁樣啊，或者係古靈精怪好詭異啊咁樣嘅，咁於是呢佢真係我一套電影入面都係63年拍嘅電影，嗰啲亞美尼亞王啊，啲服飾又古怪啊，個樣又陰險啊，咁佢打燈啊打到陰陰沉沉， 即係喺佢哋眼中嘅就係東方人，係 啦，咁然後呢就有啲咁樣好美豔嘅亞美尼亞女郎啊出嚟跳嗰啲好野豔嘅舞蹈啊咁樣啊，好似又即係半野蠻半文明咁樣，嘩，咁你睇到你嘩呢、這個國家好奸嘅，咁估唔到隔幾十年啊，即係講50年又多之後呢，咁我就有機會去到，咁梗係完全唔係咁嘅一回事啦，呢啲就典型嘅西歐嘅將呢啲地方即係你可以話將佢抹黑也好，你將佢神秘化也好嘅一個最典型例子，咁就 Armenia。 咁但係呢有趣就係話，原來我當時睇另一套戲，但即係我唔記得咗個次序啦，但應該真係跟返個次序呢，原來1964年有另外一套荷里活電影，就更大製作更大規模嘅。咁樣呢就頭先 Jason 呢其實嗰啲明星唔識嘅，但係跟住1964年嗰部呢就叫做 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就羅馬帝國嘅衰亡啊，跟住衰亡史喎，咁但係香港上映呢就叫做龍虎群英 又係咁 龍虎群英係呢挺咁嘅名，嗰陣時好興㗎啦，係咪咁樣呢？但係佢就有名啦，因為好多大明星嘅，其中一個呢就係、是、賓虛做奸嗰、那個，當年做奸個叫史提芬杯，就做主角，今次做中㗎、啊、做羅馬帝國一個大將 Livius。咁另外呢就係、是、做呢、這個羅馬嘅皇帝嗰個呢就係、是、Marcus Aurelius 呢，應該就是阿力基尼斯啊。咁然後佢個女呢就係同呢個 Livius 談戀愛嘅呢，就是、著名嘅大影星蘇菲亞羅蘭 Sophia Loren 啊。咁啊，但係入面呢就講呢、這個 Sophia Loren 就鍾意咗大將軍 Livius 嘅，但係嗰個皇帝本來都想佢能夠可以啊忠誠眷屬，因為佢好器重呢個大將軍嘅，但係因為種種嘅政治原因呢，佢最後冇將個女許配俾佢，就許配咗俾一個凡俗嘅皇帝。咁你估呢個凡俗咩國家呢？ 嗯，咁又係當然係 阿美尼亞，冇錯啦。咁、而呢個阿美尼亞嗰個扮呢個皇帝嘅呢，原來絕對都係啊唔係凡品嚟㗎喎，即係如果你以明星嚟講，原來佢係齊亞哥醫生嘅男主角奧馬沙利夫 Omar Sharif。 但係佢喺呢套龍虎群英入面呢就扮一個大配角㗎啫、啊、即係出場都唔係好多嘅，對白又唔係好多、最後仲俾我哋呢個史提芬杯嘅啊李維斯大將軍呢就係、是、一刀就捅死咗嘅。係呀係呀係呀咁樣。咁原來佢又係當時嘅 Armenia 呢，即係就喺羅馬帝國嚟講呢係一個好邊遠嘅凡俗嘅國家、因為差唔多去到最東㗎喇，羅馬帝國嗰度呢即係、就是、南高加索。咁 Armenia 呢當時你睇嗰套電影呢亦都覺得啊嘩呢啲又好偏遠嘅人嚟㗎咁樣。咁當然呢今次我親身去到咁感受到呢佢哋梗係唔係咁睇自己啦。頭先我都講過啦，喂歐洲人喺呢度起源、最靚嘅馬世界上喺呢度起源，仲有一樣嘢緊要㗎喇，而家要講啦、就係話原來阿美尼亞係世界上第一個正式信奉基督教嘅國家。 第世界上 真係唔係呃你，係世界上公認嘅呢、這個嗱、但留意呢樣嘢喎，基督教呢個字呢、我都講過之前係好 confusion 嘅、因為你唔好當咗佢係 protestantism 喎、梗係絕對唔係啦，因為 protestantism 呢呢、這個所謂呢個基督教呢就係、是、16世紀初1517年呢、這個馬丁路德係咪即係喺呢個嗰、那個教會外面釘嗰個咩59條啊，即係喺個宣布一個新嘅教派啊咁樣呢先至成立㗎嘛，因為佢係反抗當時嘅梵蒂岡嗰啲腐敗啊咁樣係咪羅馬教廷㗎嘛。咁嗰個嘅基督教呢我哋叫新教，一般叫新教就叫 Protestantism。但係其實另一個字呢我哋就係 Christianity。Christianity 呢個字呢有時啲人都當咗係即係呢個基督教新教、但係其實佢有一個叫廣義嘅、其實廣義呢就包括 Catholic 同 Protestant 呢我哋都叫 Christian 係咪呀 Christian 所以叫 Christianity。 好啦 Christianity 呢其實佢叫基督教其實冇錯㗎，點解？因為喺耶穌基督出世到被釘十字架嗰33年之前呢、其實世界上只係得猶太教㗎嘛、你諗下係咪係咪猶太教系咁啊，信呢個上帝啊，唯一嘅真神啦、啊，咪叫耶和華咁樣咯，係嘛？咁、但係後嚟就係耶穌出咗世，然後到30歲出嚟傳道，33歲被釘死，咁啊後嚟啲人即係嗰啲信徒就信佢復活升天，然後就話佢係上帝之子派嚟救贖人類嘅。咁跟住嗰十二門徒嚇、即係基本上都減咗猶大啊嚇，嗰十一門徒啦就係、是、全世界嚟去傳道，好、多個好重要嘅，當然其中一個最重要就係聖保羅啦、聖波啦，係嘛？咁樣呢但其實唔淨止嗰十一個嘅，仲有好多嘅不過我哋讀書又冇讀得咁多啫。咁原來其中有啲呢就一路去就去到南高加索。咁南高加索呢嗰、那個呢就係、叫做格力哥尼啦 ,Gregory。咁你知啊 ,Gregory 而家都一個好普通嘅英文名啦。但係呢個 Gregory 緊要啦。佢呢個 Gregory 呢嘩就要講個古仔好有趣嘅。原來當其時講就係公元大概係290幾年啦。咁呢就差唔多可能係280幾年啦，咁佢呢就係、一個南高加索下面當時阿美尼係一個王國嚟嘅，即係阿美尼亞係一個王國，頭先講過啦，咁樣呢就係、是、有好多啲凡俗有啲嘅所謂啲領主呀、咁樣，但係都有皇帝，但係佢個皇帝呢佢咁講啦，佢本身係一個貴族之後嚟嘅呢個 Gregory， 但係佢個老豆呢就被控訴呢就話殺咗當其時阿美尼亞嘅一個皇帝喎，嗰、那個皇帝，咁所以就弑君，咁弑君咧就判咗佢死罪嘅，咁就處決咗嘅，咁處決咗咧，但係佢同埋即係 其他啲兄弟姊妹咧就要逃難啦。啊，咁有啲兄弟姊妹都走唔甩啦，但係佢咧就好彩咧就走甩咗啦，就向西走就入咗去今天嘅土耳其嘅位置，即係離開咗亞美尼亞嘅勢力範圍咁滯啦嚇。咁、就去到一個地方，我都去過㗎，就係、是、奇石林啊，就係、是、Cappadocia 啊。咁去到 Cappadocia 嗰度咧，就喺嗰度長大。咁但喺嗰度長大咧，就受到當其時咧就好多呢啲嘅即係基督教嘅傳道者嘅影響，佢就信奉咗基督、而且咧非常之虔誠嘅。咁非常之虔誠咧。當時佢嗰啲傳道者咧，我去到亞美尼亞聽佢哋講咧，好似就唔係嗰十一個門徒，而係後嚟聖母瑪利亞、另外派遣派出嚟嘅一啲門徒嚟嘅。係啊，咁樣咧就一路就傳教啦。好啦，咁於是Gregory 啊，當其時啦，咁佢就受到佢哋嘅影響，變成一個好虔誠嘅一個信徒，而且仲周圍傳道。傳道到佢大個咗咧，佢就覺得佢係要即係、就是、一種救贖。佢就因為佢個老豆當時就因為被人控訴，佢話佢弑君啦、啊、就死咗就是、處決。咁佢就要翻去亞美尼亞，就嚟去傳道，嚇、即係你可以話係一種嘅救贖也好，或者係呢、這個挽回個顏面都好啦嚇。咁、佢好啦，咁但係佢翻到去咧，真係就嗰陣時咧，就嗰個死咗嗰個皇帝嘅仔係當權啦、即係已經繼咗位啦，係嘛？咁其實即係大家就係、是。個父親就有呢個仇怨啦，咁而家就兩個都係仔嚟啦，咁、但係呢個皇帝咧後嚟知道佢咧，原來就係我以前嘅殺父仇人都係咁講啦，咁、就梗係唔會聽佢講啦，唔會聽佢支笛啊所謂，講幾講咧直情唔俾佢傳到不得已，就將佢捉咗就係囚禁，而囚禁嗰個地方咧，我哋今次有去到嘅，哇又真係幾得人驚，其實有時我唔好明咧，古代啲人咧好得意嘅。佢點解唔即係嗰個係仇人也好咧？佢唔一刀殺咗佢。但係咧，以前真係困咗喺度喎。其實唔淨止呢段歷史嘅，我以前接觸過好多咯，呢啲歷史都係嘅。你估佢點咧？佢將佢抌咗落一個咧，係成有十米有多嘅好深嘅一個大嘅枯井嗰度。但係呢個井咧，其實嗰個嘅直徑係圓揼揼嘅個底部。嗰、那個直徑咧，其實都係導遊講過曬嘅，但我當時冇做筆記，唔記得啦，係嘛？翻嚟又費事抄咁啲咁詳細資料啦。但我真係憑記憶講啦嚇。譬如我當佢有大概四五米度啦，都大嘅個井嗰個底部個直徑嘅嚇。咁、但係嗰、那個高度咧就即、是、係超過十米嘅，十幾米嘅應該。你而且咧周圍垂直嘅。咁佢當然佢上面有個口落去啦，咁嗰個口落去咧，即係之前咧，佢又唔係話一個完全向天係好似一個直井望到天，唔係咁樣樣嘅喎。原來佢係一個即係差唔多密室咁嘅，雖然話一個井，但佢有一個比較窄嘅通道喺啲石度作出嚟入到去嘅。咁、所以當時必然係咧就揾繩綁住佢放佢落去嘅，放佢落去，放咗落去，然後攞翻條繩，咁、你就真係插翼都難飛㗎啦。咁、但係咧就好彩。原來喺呢一個咁樣嘅入口之外咧，又有另外一個細嘅、就個人係穿唔過嘅，有個口就即係可能佢封咗個口啦，但係嗰個口我嚟俾佢透氣嘅、另外有個口都通到地面嘅，咁、就係話說就有一個好心嘅女人咧，當時咧就係、話你抌落去，你即係等佢一定死㗎啦，冇幾耐都餓都餓死啦，佢就每日抌一嚿麵包落去。即係佢唔忍心嚇，咁、可能個女人亦都受過影響啦，亦都聽佢講傳道嘅嘢啦，就每日抌一嚿麵包或者又攞少水俾佢。咁如是者，哇！即係講出嚟難以置信啊 ，Jeffy。你估佢係喺個井底幾耐咧？ 我估啊，